C. Listen to th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安童很喜欢喝咖啡，他要买两杯咖啡，一杯大的55块钱，一杯小的30块钱。这两杯都是热的，一共85块钱。 一，安童不喜欢喝热咖啡。二，两杯咖啡一共58块钱。三，这两杯咖啡都是大的。四，咖啡小的一杯30块钱。